锵锵三人行，哎，咱们这个周孝正老师啊，这个又来了，哎，而且那天呢，我还想跟这个周老师探讨一下，您都是经过了这个五六七十年代的这个人了，哎，那天咱们讲到临沂的这个网瘾戒断的时候哈，讲到这个就是杨永信呢，哎，他实际不光是什么戒网瘾，他似乎啊还有某种类似于像传销一样这种讲座啊，他让我引起来一个，现在很多这个传销啊，那种成功学啊，包括那种让这个女的守妇道啊，有很多这种训练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他们的思想资源、精神资源很有意思，你知道吗？他们经常讲的啊，似乎它是一种混合的东西，比如说，哎，家长来背三字经。那三字经呢，就是首孝悌次见闻，是吧？人之初性本善。 对。 好，然后呢，哎，我们要坚持思想基本原则，对吧？但这要学习习主席的这个号召。 对。 然后跑步的时候，他可能一边跑一边念阿弥陀佛，因为他就好像这么一些混乱的一些思想资源，似乎就能对人进行精神控制。 对，这也是一个前沿，就是说到底哪些是思想政治工作。哪些是教育，哪些是教化，哪些是属于洗脑，这也是一个前沿。 哎， 这 个 界限不太好分，你注意，这个界限不太好分。 那他的， 比如说谎话重复三遍就是真理， 重复千遍， 重复千遍，你 重复三遍 是 真理。 你不是有些传销我去过，我也是为了社会调查嘛。那传销就类似于邪教，他就让你，比如说叫做打破你的自尊心，对，让你趴着地也学狗叫。啊，汪汪汪！我是狗，汪汪汪！我是狗，因为什么？因为你要传销，你要杀熟啊，熟人啊，熟人，你得想我怎么能杀起熟来呢？我得把所谓礼义廉耻那个耻，我得变成所谓无耻。那么无耻，它也是一个可障碍，因为人都有耻啊。简单说，脸红了，他不就害羞了吗？我不能让你脸红，哎，所以他就那种训练。我一看，我这不是跟那邪教差不多了吗？啊，头可断，血可流，我真主不可丢，我就绑着自杀的腰带，我就不粉身碎骨，前边粉身碎骨，后边前仆后继，我在前边炸的血染黄飞，后头接着上。现在这恐怖主义可厉害啊， 嗯， 对不对？你说他要命，他不要命。原来我们宣传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人家就是不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是他价值观不对。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对，是为了人民，对吧？ 您全兜得回来。 对对，他们是为了上天国，提前见真主，天国就是所谓的啊，有好多处女等着你呢。可是你来这个，你知道吧？你这就是属于，所以这是威胁到世界的和平的一个大事情，就是所谓反恐吧。 我有一朋友叫慕容雪村。他不是写了一本书叫《中国少了一味药》， 嗯， 就是讲他卧底传销组织的过程。他大概卧底了在21天左右，他说从那儿之后我赶紧跑了。以他这种是带着目的的，而且这么有思想的人进去，他说我如果再待下去，我就被洗脑完成了。 他都能被洗脑完成了， 对，他就特别特别恐惧，就像周老师说的， 他怎么有什么手段呢？我觉得你洗洗我试试。 比如那不一定，这不好说，因为它是有共通的规律的，比如信息的完全的闭塞， 对， 把底线的给你抽掉，让你进行，就是你特困，就是你疲乏疲劳嘛，就是你的脑子会疲劳，因为有人在你耳边24小时的在传播一种理念，你最后就是我就完全就失去了那种辨别能力了，就是。而且你如果出去的话，得两个人跟着你，你还不能跟别人说话，你的银行卡什么卡要全交，所以就是这种，我觉得按步骤型的这个洗脑式的邪教方式是应用到各行各业，尤其是在中国。 为什么有人自愿还掏钱愿意交出自己的自由呢？ 他就会，有的人是被骗进去的。就是说你跟着我去听听课，咱们你看你的生活挺苦的，发财这么慢，一个月就2000块钱，你跟着我做一红宝石经理，一个月3万，他有这种发财的这种念头。那另外一种就是他就是被骗的，就是你跟着我去看看吧，有什么啊，就是就到那儿之后就出不来了。就是我是听说有的年轻的，我听他讲过，就拿一菜刀，如果不让我出去，我砍了你们再砍我自己。那些这个传销组织说，这个人呢就是不可调教，这个规划他的成本太高，还是让他走吧。 为就是他讲的非常对，就是首先就是屏蔽信息，屏蔽。所以中国有一句话叫"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我们党有一句话叫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是不是？因为我们党的观点就是你有知情权，你有表达权， 对， 监督权，还有选举权。你的表达权是很关键，而且你得有知情权。所以为什么刚才你说那个医生吗？医生的道德就是医患关系里最基本的道德，知情同意。就是你是医生，我是医生，你是患者，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强者。你找我治病来了，我得告诉你，我给你治病，得追求你的知情同意，也就是你得对称。所以为什么我们把这个自由把它写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头呢？就是这意思啊，自由的意思就是说，你自己走，但是你自己得负责。这自由的前提是你心里得对称，你什么都封锁信息，你像传销他就封锁，他不许你给外面打电话，他不许你听不同意见，所以必须得听不同意见嘛。 你说的太对了，哎，周老师讲的就是这个那天那个精神病学家啊，他讲的，他为什么说这个临沂的这个网戒中心呢？他就说这是洗脑啊。他说洗脑啊和教育一个很关键的区别就是啊，洗脑你不能表达不同意见， 对， 但是教育是吧？哎，这就说甚至说到中国的教育课大学课堂和外国大学课堂的不同，你看西方式的似乎更注意你要提意见。甚至你可以有不同意见，甚至有些时候那个老师啊，甚至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拿来，这个整个这个课上的就跟个讨论会一样。 教育会让人去，它的目的让人文明化，而洗脑和邪教的目的是让你愚昧化，就只有愚昧的人才容易被人操纵你的大脑。所以你会发现，不管是杨永信的还是别的这种方式，它的一个先天的条件是，不管是用电击的手段，还是用隔断信息的手段，还是给你什么轰炸，24小时轰炸，就是让你的脑子不转了。这个不转了的这个学术化就是愚昧。 不是这个，我想请教一下你们两位啊，就是比如说您刚才说思想政治工作，这个我们应该承认人都是有缺点的，对吧？我也要追求进步。 对， 哎，我要改掉我的缺点，我要不断的进步，这是正面的积极的。但是呢，你要不要打碎过去你的自我，让你的人格解体？然后呢，你重新在我的教育下，你变成了一个新人，似有新人，对吧？你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这两件事儿之间该怎么分 别？所以说，党的方针政策叫改革开放，或者叫开放改革，是吧？你想开放什么？叫扩大开放。首先，中国的城市对中国的农村开放，农民工可以进城打工了，这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中共中央1982年1号文件。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城，原来不许你进城，你进城叫盲流，盲流叫盲不流动，盲流跟流氓差不多，逮着给你收容遣送回去，那你说农民能不郁闷吗？第二个是中国向外国开放，特别是去年你都知道，我们出国游、出境游1亿2000万，你所以说开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儿，你还能关吗？你关不了了，你比如说手机，包括微信，你还能关吗？你现在要说不许用手机，不许用微信，马上这些千千人就上大街了。我告诉你， 您的意思说，开放可以对峙愚昧？ 对，当然了，因为你开放，你就什么都知道。我们叫兼听则明嘛。比如说，咱们做过一次节目嘛，你说反吗？我说反者道之动也，那是易经说的话，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你注意，你火箭你往下喷，你才往上升呢。你喷是飞机，你往后喷你才往前走呢，而且作用力还等于反作用力。所以为什么发达国家都有反对党呢？哎，你是执政党，我挑你毛病。哎，老百姓是裁判。哎，老百姓说我选这个民进党，那台湾选民进党了。这次美国也是一个共和党，一个民主党，一个希拉里，还有一个叫川普，干呢，对不对？你们俩变呢，你们俩，我们老百姓是裁判。 对， 就是为什么叫兼听则明吗？什么叫发达国家？什么叫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自由民主不是就是这个富强的这个民主的是吧？啊，文明的和谐的民主为什么放第二位啊？就是我让你们这些领导分两拨打，我们老百姓挑，我们老百姓不知道谁好，但是我们知道谁比谁好一点，对不对？我们就知道希拉里可能现在的据说他的选票50%多一点，那你剩下的这川普就不到50%了。 哎， 你差不俩，严格说你差一个人你也不行啊，就跟这欧洲脱欧似的，欧洲脱欧不就差2%点吗？对不对？那就是说经过充分的辩论，你说我脱欧，我说我留欧，咱们投票， 哎， 没差多少。 周老师的这个回答呀，经常让我忘了我的问题是什么。 思想政治工作， 对，思想政治工作。 思想政治工作从它诞生一开始，它其实就不是为了让你开放的，它是步调一致听指挥，就是为了增加战斗力用的。 啊，就是让大家组合成一个集体啊，劲儿往一处使，去打败敌人，是在革命时期产生的对你的思想进行约束的，比如说不调戏妇女，不拿一针一线啊，这种简单的这种东西是告诉你，是让它就是让你给凝聚起来的。所以这个思想征工它的原理，像周老师说的，它跟很多的宣传术和教化它实际上是一致的，它的方式就是 你注意它得有自信。你比如说在延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解放区的天是晴朗的天，你不信你来看了呀。当时北京很多知识分子大学毕业生都跑到延安去了，干嘛去了？人家知道这个国统区腐败，到了延安人家不腐败，包括美国记者，包括美国的什么将军他们都去。 嗯， 哎，他们为什么后来美国支持这个共产党啊？他有原因的，就是我有自信，你来看了呀，我延安我都是基本没有多大差别，对不对？包括邓小平这开放我让你出去看去啊。 那个是过来看， 是 开放是出去看。 对，开放你外国人也可以来，你不是台湾人也可以来，叫大陆所谓的双向直飞不落地，或者叫做这个自由行，我让你看呢。 对， 这叫细心， 能看的都让你看。 现在咱们讲三个自信，后来习主席又添了一个自信，文化自信。 哎， 你让人看呢。 街坊区的天是明亮的天， 这么。但是现在呢， 那个地方确实少雨，对， 有些地方你没有自信了，比如你腐败了，你就不敢让人看。 哎，街坊区的人民好喜欢吗？不喜欢了是吗？ 不是，那可不是他变了吗？他会变的吗？什么叫变政府？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这个刚才咱们这个周老师讲的，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是吧？ 对， 这个实际上恐怖分子的也有可能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但是价值观不同， 价值观不同， 关键是目的。 所以呢，有些时候呢。这个一些基本事实啊，如果出现了出入啊，就会出现让人很尴尬的一个结果。 对， 你知道这两天又有一个挺尴尬的事儿。说起来呢，这位仁兄啊，还曾经是咱们锵锵的这个嘉宾来过，就萨苏，你知道吗？萨苏， 对， 在这我看他这儿刷屏啊，是本来说的是啊，我看北京电视台播的一节目，那家美女主持在那儿都哭呢，感动，就是说啊，当时讲的是抗日战争时期，日军32架飞机轰炸成都，在提前得知中国空军已全部阵亡的情况下，日本派出了摄影师拍摄一部宣传片，不料这个时候突然看到一位中国飞行教官驾驶着落后的飞机，就像赵子龙一般天神下凡，杀个几进几出，甚至不惜与日军撞击同归于尽。这位教官日记上留下了一句感人的话，说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好家伙，但是呢，有一些人呢提出了很多个参考的这个依据，就是说啊，作家萨苏陈述的这一段啊，日本战地记者八木和小柳参加这次轰炸拍摄是在具体我就不说了，大家可以去网上一查就有啊。总之呢，质疑者的结论说呀，萨苏搞错了。就是说这个基本事实啊好像并不如是，是实际上呢这个国军当时呢13架飞机迎战，6架飞机受损，击落日军1架轰炸机，未能阻止日方轰炸成都。飞行员里边确实有一名教官，名字叫赖训言，他呢是1981年1月7号才逝世的啊。然后呢这个又查了日军的一些什么，就发现这个所说的好像有出入，跟很多东西有出入啊。所以呢这位质疑者呢，他就说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这句感人的话的原型是在哪里呢？原来是在跟我们相反的一个价值观，说日本电影荣获包括最佳影片在内8项大奖的日本电影叫《永远的零》，我不知道指的是不是日本的零式战斗机，就 不知道是不是。看过 啊。说在这部电影里啊，教官，日本的这个神风敢死队的教官，看着自己教出的孩子都在自杀式攻击中逐渐死去，最后决定自己也交了志愿书，参加自杀式袭击。那么，其实这个电影也有现实版。就是有原型，现实版我的学生都战死了，现在该我这个老师上去了，是谁呢？是日本联合舰队第三航空舰队司令长官宇垣蝉。当时1945年8月15号，这个天皇不是宣布投降吗？投降呢，这个人呢，他就觉得我的很多战友弟子们全都战死了，我也不活了。日本当时很多玉碎，然后呢，他就在他的日记里留下，你们死了，我也要随着你们的脚步。于是呢，这个宇垣蝉说， 每次为神风特级队员送行的时候，我都在心里说，我不会只让你们死，总有一天我会踩着你们的足迹奔向同一个战场。所以呢，在天皇讲话宣布投降之后，他领着一些人呢就升空，到了美国军舰上空。但是因为日本已经投降了，他不能违反天皇的命令，所以他就是一种示威性的盘旋，盘旋之后最后等于自杀似的栽在了距离美舰1公里的这个海滩上。据这位考证啊，是这么一个情况。于是这件事儿呢，就让人觉得有点，似乎有点那个不舒服。你们怎么看？ 这个欺骗了我的感情啊！就是我不能评价这个是萨苏是主观故意还是弄错了 啊、还是 但是我真的很认认真真的看完视频之后啊，我还专门搜轰炸机跟战斗机谁厉害，一个战斗机干32个轰炸机胜算多少。哎，真是得出一些这个合理性。比如说轰炸机它主要是大笨嘛，它就是往地面攻击的，而战斗机其实是空中打仗的。 对， 所以呢，中国的教官在如果是突袭，就像这个瓦岗寨突袭敌营一样的，我刷刷刷一两分钟之内骚扰一下，我跑了， 嗯， 这个是可以实现的。 对， 所以我就说服自己相信这个。那你现在又告诉我这是个假的，这让我心情很沉痛。 不是，我也需要向这历史学家们去印证，咱们这提出质疑。 对对 对, 对， 我就说这位萨苏的质疑者呢，他查了很多资料，他说像这个赵子龙般的这个天神下凡的李教官，在此次空战中并不存在。后来看到《中国梦想秀》节目中自称历史福尔摩斯的萨苏老师，好像说。发现了自己之前说看了见过家人看了日记却不知道姓名的这个逻辑硬伤，说他已经考证出这位李姓教官的名字了，叫什么呢？李向阳。 这是恶搞，这是恶搞， 这是恶搞，对吧？ 人李向阳这名字，哎、对， 他有一段说的，我觉得可以给大家，这个抗日英雄还是可以讲哈。他的意思就是说，抗战中空军有很多货真价实的英雄，我们完全可以正大光明的赞颂，对吧？他的意思是，为什么做一个假的故事？比方说，他说813抗战爆发，第四大队的中校大队长高志航啊，在杭州上空与日军木更津航空队激战，打出0-6的战绩，814空战大捷名震中外。最后志航牺牲了嘛？他的飞行队被命名为志航大队。1938年陈怀民，还有他还说2001年的王伟，对吧？这就是当年武汉429空战，陈怀民击落一架敌机后，跟这个日军王牌飞行员红武士高桥宪一撞击，同归于尽。他说这些英雄是可以光明正大的歌颂的。 这个呢，你从我们社会学、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简单说就是缺什么要什么，哎，对吧？那么你拍了好多抗日神剧。 神剧没错， 啊、这老百姓觉得这有点荒唐了。那么原来你要宣传这空军，那是国军的空军，因为共军那时候没有空军，对不对？ 对。 而你一直这么宣传的是，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对不对？现在你发现打败日本狗强盗的有八路军，有共军，但是也有很多的是国军呢，所以这你就不好办了，是吧？所以说呢，这些人呢，他是非常狡诈。我当时首先的一个反应就是，我想起在这个1976年1月8号周恩来总理逝世，有一个人编了一个叫总理遗言，哎呦，全世界的大传媒都给欺骗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嘿，这写的真好。后来调查来调查去，据说公安部大案，据说调查是一初中生，而且没有集团，原来认为他有集团啊，后来发现就一人。哎，那小子应该说挺聪明，而且他对社会心理的掌握很到位，哎，所以他就编了一个总理遗言。哦，他那简直，我印象特别深。所以现在你在网上看这些东西，你一定要明白，有人说邓小超日记，有人说啊这个胡锦涛讲话，你得好好辨别，那是不是啊？很可能是人家冒着他的风格，根据你们的社会心理的需求，人家编的。我跟你说，这种小人精可不少，你都不知道在哪儿了，很可能根本就不在北京。所谓的，这个人家在一个穷乡僻壤，人家就贼聪明啊。 对， 突然就编一个，你像这也是，呵，这家伙，这个战这个、轰炸机，你没有战斗机的护航是不行的，因为你基本你的很笨嘛，对不对？ 对， 人家日本的情报说，你们的战斗机不都完了吗？嘿，还有一架教练机，你就上去了。 所以说呢，就给你们打下来，可以，他符合这个心理。 对，所以谣言 包括王宝强，王宝强的事为什么这么？ 哎，王宝强的事说说啊， 为什么呀？他也是缺什么要什么。王宝强是一明星，完了几年之内就发了大财了啊，娶了一个漂亮角，结果又红杏出墙了。其实这种事在演艺界是吧？那是没什么可说的，多了去了 啊 你想想对不对？就这个所谓战斗机这事儿，在微信上或者在网上传播的非常的广， 是 很多人都上当，热泪盈眶。和你看看，他就不明白，他这个你我，所以我就一再的推荐一本书，叫《命好不如习惯好》，就说从小啊，你要教你的孩子有个好习惯，小的文明礼貌、讲卫生，大的是思维的习惯，在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时候存疑。 哎， 这是好习惯， 科学精神。 对，这就是精神嘛，科学精神嘛，对不对？你像现在的网上也开放，你想封你也封不了，什么消息都有，你就逮什么就信什么。那不是狡诈的编写手，他就适应你的社会心理，他知道你现在缺什么，缺什么我就写什么。看，很多人都热泪盈眶，你可注意， 这个事情的 也不是一般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 是，咱们现在缺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说啊，这周老师刚才讲的是微言大义啊，就说这个国家荣誉。爱国主义可不可以出了这个实事求是的圈儿？ 对， 这其实是这么一个理性的圈儿。你比如说最近我还有一个朋友圈也是刷屏了，写得很沉重啊。就是你知道当年跟女排几连冠同样的激发人的爱国热情的，就是说长江漂流。 对， 当年的长江漂流，你记得姚茂书就牺牲长江漂流牺牲第一人。 对， 就当时有个美国人要漂流长江。跟这个国家体育局体委做申请，听到这个消息，好家伙，中国人民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明明这是没有不靠谱的嘛。这姚茂书就飘，最后葬身长江，然后到最后，搞成这个洛阳队、四川队跟这个美国队，就是说中国人一定不能让他先飘了长江。所以呢，在这缺乏训练、缺乏保障的情况下，最后送出了多少条？11条人命， 超过十个。 超过十个。 去那个虎跳峡的时候，看他的那个长江第一漂纪念馆里边，在哪个滩死了几个，哪个滩死，总共是超过十个人的。而且，其实美国的漂流队好像也有死的。 美国漂流队也死了，就 也有死的。 美国漂流队半途而废了。 对。 最后呢，还真是中国人长了中国人的威风，就是这个洛阳队啊，漂流什么成功，其实他们是跳着漂，也没有漂全程。 对对 对, 对。 然后呢？到了武汉，到了上海，这沿途欢迎啊，哎呦，那家伙是英雄一样的人。但是后来中央叫停了，就为什么叫停了呢？就是因为接下来就说漂黄河呀， 对他不科学， 觉得漂黄河，听说又出人命了。那个时候好像就是说叫停了。 那段呢，就是有点像抗日神剧啊，但是我们不能质疑那个时候的崇高的这种 热情， 那 这种爱国热情， 什么叫自我感觉？ 对， 就是包括姚茂书、中国女排张海迪、霍元甲。这个陈真霍元甲， 对， 浪奔浪流的那个时候，其实就是说一股民族主义思潮 和 民族自豪感起来了。 对， 是 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 对对对，他是实际上就从一个特别积贫落后的时代，在慢慢的往上走的时候，涌现出来的那种情绪，他就跟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为了就是啊，说是我们中国人打败了日本人。来进行一些造假啊，这个是原理上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我觉得他的出发点可能是还是也是我的内心的民族激情啊、自豪感和民族主义在这做。那但是有的是真的，有的是假的。那我觉得抗日神剧本身呢，它是一个娱乐节目，我们批评他、讨厌他，反正他就这样。如果是学者在论证，如果是一个书教科书啊，或者说严肃的一些机构在编造一些假的故事来论证啊，我们是优越的。 嗯， 我们确实打败了对方，那这个是不可原谅的。 哎，周老师，你说过去我们搞宣传的，我们都知道，就是在叫基本事实无误的情况下，为了宣传这个英雄人物，可以适当的虚构一点，有些戏剧性可以写的戏剧性一点，让人更加容易流泪。对这种修饰，您怎么看？ 绝对恶劣。因为我们党优良传统就是实事求是，我们人民大学那门口那块石头上刻着实事求是，中央党校门口也刻了一块石头实事求是， 就是说不增不减，这英雄事迹一点不能夸张。 所以30多年以前邓小平有一句话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在30多年以后，我们的习主席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团结一致向前看。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毕竟说了30年了，再加上一个与时俱进。但是你可注意啊，这句话的精髓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啊，不能变啊。 什么叫你虚构啊？你说我是电影，我是小说，可以虚构，你是纪录片你就不能虚构，而且关键你还得信息得对称， 对， 信息不对称就是瞒和骗，瞒不告诉你，骗告诉你假的，最恶劣的事情啊，你知道？所以说他们有人说治理一个国家，治理一个单位，治理一个家庭，四个字儿，实事求是，用老百姓的话就是良知常识，常识良知，没什么高深的。 比如说那个有一个作家叫魏巍， 对， 他不是写了一本书叫《东方》嘛？我小时候看的，说一个连长站在山头跟一个飞机对峙，这个连长用步枪把这个美军的飞机给干下来。我觉得你放在小说里边吧，也还行吧。但是你要说这个金正恩用步枪还打到月球上去了，把美国的宇宙飞船给打掉了， 那 个东西是太恶劣 了。我看网上有啊， 对， 说这个咱们要探测太阳，这太阳表面温度就6000度，晚上去。 晚上凉快， 晚上凉快，晚上 这是段子， 对，这是段子。